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1928年4月，蒋介石宣布继续北伐，随后北伐军攻入济南城，但他们没有想到，迎接他们是日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的第6师团。 之前提过，日本为占领山东不惜跟德国打了一架，虽然后来被迫在华盛顿会议上认怂，承诺放弃山东，但是那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日本从未放弃将山东发展为第2满洲的想法。因此日军打着保护侨民的幌子，阻挠北伐军接收济南。北伐军进入济南后，日军立刻封锁济南商业区，开枪击杀北伐士兵。蒋介石先后派出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结拜兄弟黄福，特派交涉员蔡公石去交涉，结果可想而知，毫无成效。没有血性的黄福在被强迫签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国军队在某处打死一个日本士兵的证明之后顺利离开，有血性的蔡公石则被日军削成了人棍，然后被杀死，18名随从也全部被害。看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用勇气分出区别的。同一天，日军以优势兵力收缴了数千北伐军的枪械，屠杀中国军民1000余人，残暴而嚣张。蒋总司令的日记里有这些关于济南惨案的字样：若北伐被阻，竟至半途而废，则党国前途何堪设想？不屈何以能伸？不与何以能取？对日军采取不抵抗决议，以后每日6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无间断，以致国耻洗尽为止。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3件事儿：第一，蒋介石把北伐统一中国当作最高目标，其他的一切都可以让步；第二，对日本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第三，济南惨案对于蒋介石刺激很深，他在后来的日记里还写有一些金点子，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是煞费苦心。 但是从他后来的实际行动看，日记内容被完全兑现的并不多，因此蒋总司令日记强国的说法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日记已经说明了蒋介石处理这事儿的态度，暂不抵抗。不出所料，北伐军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北伐军大部队撤离后，日军占领全城。之后的几天，这群疯狗无恶不作。据不完全统计，军民死伤一万余人。史书把这些灭绝了人性的日军在这十几天中犯下的罪行统称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北伐军屈辱地绕道北伐后，只好把气撒在奉系的身上。哀兵必胜，兵力占优，更何况北伐军的战斗力本就强于奉系军队，张作霖是兵败如山倒。六月初，北伐军攻陷北京，统治中华民国16年的北洋系统寿终正寝。7月6日，晨曦出露，西山碧云寺显得格外的静谧。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拾级而上，来到了孙中山灵位之前，追思当年与中山先生一起战斗过的岁月。蒋介石热泪盈眶，总理，北伐成功了，你生前一统中国的愿望实现了，我要把你的陵墓搬到南京，就叫中山陵。随后北京政府被取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这个地方也连带不能叫京了，改叫北平。不过为使本书风格统一，后面呢我们继续叫它北京。随着北伐军拿下北京，洗洗回家睡觉成为了张作霖的最优选择。但是他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一直以来，张作霖依靠着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办法跟日本人进行打了折扣的合作，在拿到日本人的好处的同时也反给对方一点红利，但是呢，没有变成日本人理想中的傀儡。对于日本人来说，张作霖固然滑头，却也没胆子造反，不会伤害日本的满洲权益，算是一个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变化，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张作霖已经挡不住北伐军继续前进的步伐。可怕的是，一旦那支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北伐军冲进东北，日本人所谓的满洲权益恐怕就保不住了。所以日本政府很着急，不仅制造济南惨案阻碍北伐，还要求张作霖从关内调兵跟北伐军在关外决战。张作霖没干，他不傻，他知道自己一旦倾巢而出与北伐军决战，不但自己可能没命回东北，恐怕东北的黑土地也要便宜了渔翁得利的日本人了。张作霖不听话，日本人还真不好收拾他，毕竟日本还没有做好出兵东北跟中国开战的准备。那么就在这种日本政府干着急的情况下，日本军中流行的下课上 style 起到了作用。在没有得到上级军部允许的情况下，两个日本鬼子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这两个日本人是关东军的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参谋河本大作。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吓吓北伐军，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可能再找一个更适合的代理人。退一步讲，即便找不到合适的代理人，那也可以通过干掉张作霖把东北的水搅浑了。一旦水浑了，喜欢浑水摸鱼的日本人不就有机会了吗？ 日本人下定决心动手的时候，接连惨败的张作霖也决定坐火车由北京逃回奉天。1928年6月3日，那趟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死亡专列启动了。次日凌晨5点半，专列驶到黄姑屯附近的京凤南满两铁路交汇处的三孔桥时，突遭日本人预先埋好的炸弹袭击。这位末代北洋枭雄身受重伤，专列被炸4小时后，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了他一手打下的江山，一命归西。一代枭雄自此谢幕，享年53岁。张作霖这一生坏事肯定比好事干得多，但是呢，有一点值得肯定，勉强算是一个硬骨头。在东北被日苏两国的势力渗透时，他为保卫中国的利益出过一些力，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保卫他的家天下。由于张作霖死得突然，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的遗嘱，所以围绕着他屁股底下的那张椅子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东三省老大的宝座有兴趣的人自然很多呀，但是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候选人只有两个，奉系的二号人物杨雨婷，张作霖的大少爷张学良。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按理说张学良本应该轻松接班，毕竟奉系也算是家族企业了，那既然如此，为何他还要跟杨雨婷竞争呢？杨雨婷极具野心，这是一方面，张学良的领导资质不过硬也是一方面。张学良的生活作风很有问题，难以服众，他近年来沉迷于毒品和女人，不仅失去了当年带兵冲杀的吴勇，还严重影响了思考能力和工作效率，这给杨雨婷拿他当阿斗欺负找到了合适的借口。根据一些史料的反映，张学良之所以吸毒，跟郭松龄的背叛以及过于优渥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生活有关系。但是无论张学良有多少问题，结果还是他赢了，因为张学良争取到了多数派的支持。奉系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张作霖起家时的老部下，以张作相为首的旧派军官，也就是元老派，张作霖整军精武后的两派新式军官，即支持杨雨婷的士官派和支持张学良的陆大派。在杨雨婷和张学良相持不下的时候，元老派支持谁就成为了天平上那最后一块重要的砝码。这一点张学良占了上风，一来元老派大都是跟着张作霖起家并拜过把子的老兄弟，二来张学良既没有杨雨婷有能力，也没有杨雨婷性格跋扈，选择跟张学良混日子肯定比跟杨雨婷舒服呀。由此经过将近一个月的明争暗斗，张学良终于坐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椅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少帅。张作霖的暴亡将这位年仅27岁的张大少爷过早地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这位本性最适合于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哥，现在执掌一方政权，没了依靠，面对日苏的倾轧，面对国民革命军的武力威胁，身背国仇家恨的他能撑起这片天空吗？在张学良掌权后没多久， 一个长得很阴鸷的猥琐男找上门来。此人叫土肥原贤二，是他老爹张作霖的顾问。这个小鬼子可不简单，他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三个人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被称为关东军三杰。其实呢，咱们之前提到过他，他不仅是统治派的法西斯骨干，还是班智超及日本间谍之父板西利八郎的首席门徒。年老力衰的班智超现已退居幕后，那份伟大的政府顾问工作只好由首席大弟子接任。顾问当然只是一个掩护，跟他师父一样，土肥原是日本驻中国特务机构的头头，这小子也参与了黄国屯事件，算是杀死张作霖的主凶之一。好在搞阴谋说谎话是土肥原的专长，因此呢，这小子刚把张学良他爹给杀了，还敢脸不红心不跳的来见对方。他呢，给张学良分析了一番形势之后总结道，你们奉军不可能打得过用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革命军，可能无法再度进入关内组织政府。要不，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们大日本政府关东军支持你啊。对于这个提议，张学良假装没听见，下令送客。土肥原自然不会死心啊。接下来他找来老同学冈村宁次，让其配合日本特使林玄柱极力游说张学良做日本的傀儡。但是张学良不仅身背复仇，还是一个脾气极大也是极有主见的大少爷，受不得委屈，怎么可能受日本人的操纵呢？张学良拒绝了日本人让他认贼作父的要求。就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的使者也到了，使者带来了蒋介石的提议，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蒋介石不是不想武力收回东北，而是不能。一来，东三省涉及苏联和日本，利益关系复杂，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爆发战争。二来，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又出问题了。于是张学良在权衡利弊后，不顾日本的反对，排除担心中国统一之后私意受损的杨雨婷等人的干扰，接过了蒋介石递过来的橄榄枝，做出了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两个决定之一，与国民政府合作对抗日本，宁肯投降蒋介石，也不做倭寇的傀儡。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这就是著名的东北易帜。随后蒋介石给奉军取了新名字，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由此中国在名义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了国际承认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1888年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到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建立北洋陆军，再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北洋系统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整整40年间的中国历史无处不有北洋的痕迹。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些北洋枭雄的结局，咱们来按照病逝时间排序。第一，李鸿章。爱背黑锅的李二1901年于绝望中病逝在北京贤良寺，终年78岁。二，盛宣怀。曾经与日本商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盛宣怀，在走向人生的终点前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于1916年病逝于上海，葬礼极其隆重， 不是国葬胜似国葬，终年72岁。三，袁世凯，中国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皇帝，1916年于悔恨交集中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四，冯国璋，北洋之狗，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0岁。五，黎元洪，1928年病逝于天津，终年64岁。六，张作霖，黎元洪病逝一天后在黄姑屯死于日本关东军的暗杀，终年53岁。七，王世贞，北洋之龙，于193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孙传芳，918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拒绝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土肥原贤二和冈村宁次的拉拢，没做汉奸，反皈依佛门。1935年他为当年杀俘，也就是杀害施从斌的行为埋了单，被施从斌的女儿施剑翘刺杀，终年51岁。九，段祺瑞，被张作霖赶下台之后，北洋之虎便在天津老家做宅男。918事变后土肥原贤二邀请他出面组织华北傀儡政府，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并表示中国人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曾经与日本牵扯不断的段祺瑞总算是醒悟的不晚，他于1936年病逝，终年72岁。十，曹锟，因北京政变下台的曹锟晚年无钱无权，面对日本人的拉拢立场异常坚定，坚决不做汉奸，并且破口大骂前来替日本人游说的高龄卫将其轰出家门，又告诫子女不许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曹锟因肺炎在天津病故，终年76岁。十一，徐世昌，水晶狐狸，于1939年在天津病逝，终年85岁。在一众北洋兄弟之中，他是最高寿的。十二，吴佩孚，日本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三年后土肥原贤二出马策反他，他依旧没答应。1939年他因为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引发败血症求治，没想到日本牙医水平不行，弄出了医疗事故，吴佩孚当场死亡，留下了被日本特务谋害的疑云，终年65岁。回顾历史，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内战杀手，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却是个个大义凛然。他们可以内斗，这好歹也算是自家人打自家人，但他们不能接受外侵。凭什么自家的地盘上要让外人来撒野？他们会在某一时刻去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但当列强真正打到我们的国土上时，即便他们已经穷途末路，自身难保，却无一相敌。所以他们是一群好战的疯子，但却不是一群卖国的矮子。记住这些名字吧，段祺瑞、孙传芳、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记住那曾经辉煌的渐行渐远的北洋时代。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蒋介石前往碧云寺拜祭孙中山之后，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裁军。而因为裁军，蒋介石与几大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一场中原大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